嚟到7月28号嘅骚动音乐，首先提提你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晚上嘅7点正嘅。喂 ，Hello， 系啦，今日阿斌啊， 系一厂嘅同事喺度， 系啊，继续佢喺唔知边度嗰度封烟入嚟同我做节目啦。 冇错，其实我身体已经好翻噶啦，不过由于要等呢个检测报告出咗先能够即系安全咁样翻到嚟公司啦，咁所以都暂时留喺屋企先。 系啊，希望你快啲咩啦？快啲翻到嚟啦！ 快啲好翻，我已经好翻啦。 系快啲翻到嚟啦，好攰啊。 OK， 我都知道，对唔住，系我唔啱。 哇！今日 咁啊，点啊？ 一开头今日讲嘅少少先啦，有啲都系想回应翻。尋日我哋開頭講嘅嗰一樣嘢嘅，即係講到話睇唔同嘅一啲奧運項目嘅時候，睇一啲唔同電視台嘅評述員佢哋講嘅嘢去做比較啦，咁樣有一個咧我尋晚先發現嘅，其實就係去翻張家朗佢攞咗金牌之後嘅一個訪問嘅，咁好多唔同媒體報道諸如此類啦，咁但其實有一個可能有啲聽眾都知道嘅，就係其中一个电视台就揾咗李丽珊去访问翻张家朗啊嘛，咁 冇错冇错。 咁跟住我系知道有呢一件事，咁啊尝试上网揾翻有冇完整嘅访问可以听到咧，咁跟住咧就揾得翻，即系嗰一个嘅免费电视台佢哋自己嘅 social media 咧，其实系有将嗰个完整嘅六分钟访问内容咧系又摆咗上去网度俾大家睇，咁我就揾得翻出嚟，咁就睇，咁但我觉得有少少可唔系叫可惜咧？就系以睇嘅人数啊，或者知道留意到嘅人数唔算好多，咁我觉得，哎呀，所以我就突然之间想，不如今日讲下啦，即系因为我觉得呢个安排系几非常之有心思，系咁，所以都值得大家去知道，同埋咁同埋呢个系一个免费电视台官方出，咁大家即管上网揾就可以揾得到。 会唔会系讲紧嗰样嘢系咧？即系点解会有一个感觉系好似好少人留意到？系我谂系即系从一个 view 数上边嘅反应，可能就系话嗰条片原片可能唔系好多人睇咗啦。咁但係因为可能好多传媒本身呢，佢哋会另外再有一个再转载咗，即係用一个文字嘅版本转载咗，咁你知即係我哋香港人呢有时懒起上嚟未必有时间睇晒整条片段㗎嘛，咁可能就係、是、有个文字转载，我睇一个文字转载啦就已经 OK 啦，即係可能会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出现咗囉。 係，所以我都觉得係即係文字转载咗，但係原片嗰个都值得睇下嘅咁样囉。咁咪又唔使錢咁，咪大家值得大家去睇下咯，系啊，大家上網可以睇到噶，有線電視愛體育嗰個 page 即係佢哋自己咁樣，係啦，咁 大家都去睇一睇，因為呢、這個即係亦都好難得嘅，即係好難得就係兩位香港嘅金牌運動員去有一個咁樣嘅對談，即係講真。我當然希望有第三四位快啲出現啦，咁但係其實真係大家都唔知等幾耐先等到下一位出現噶嘛。 今朝差少少噶啦，睇住今朝我居然扎醒睇到， 哇，好喐紧啊，好喐紧啊！不过亦都有一件事开心嘅，真系我今日同啲朋友都倾开偈嘅时候话，哇，好似点解今届港队嘅成绩或者嗰个气氛好似系强咗咁多嘅咧？即系好似每一个赛事都见到啲选手好似又差唔多去争紧呢个三甲位置咯，咁样即系我都睇到呢个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嚟嘅。 系啦，咁所以大家继续支持香港唔同运动员啦，咁样。系啦，冇啦，我 follow up 完咗啦，咁样。 你 follow up 完咗。 系啦，到你讲你嘅发言啦。 除了呢一樣嘢之外咧，即都係環繞住呢幾日都冇辦法㗎啦，都係環繞住呢個奧運咧，即係好多周邊嘢會發生。即係除咗賽事嘅本身啊，或者可能係一啲評述員之外咧，我都喺度即係會成日我唔係真係成日可以得閒望住個電視睇比賽嘛。咁我都會望下即係網絡上面大家討論緊個賽程係點啦。咁我發現有一個得意嘅現象嘅，都唔知係咪近幾年而家網絡好興嘅，就係好鍾意點燈啊，即係話呢 打個譬如啊，例如香港隊如果今次可以贏到金牌，我就即刻點點點點點啦，即係好多網上面大家都開呢啲 post 咧，即係有啲誇張起上嚟就話哦，我去維園度攞跑咁樣，即係會有好多呢啲情況噶嘛， 找數系列。 系啦，走咗系列，通常最后呢即係成功咗嗰啲呢又唔知即係消失咗啦，又唔知去咗边啦。我觉得呢个现象好有趣嘅，即係我唔，但我觉得即係有趣得嚟同时间系咪我又会反省返系咪唔应该咁样呢，即係嗰样嘢就係即係我哋做人应该有口齿呀，都话系咪先，即係呢一个好基本嘅一个我觉得做人嘅要有嘅一个态度嘛。咁但係如果我哋成日喺个网上面下爬轻轻应承咗一啲事情，跟住然后件事真係发生喎，跟住我原来潜水就得啦，唔做就 OK 啦。咁好似令到好多时候我哋做人好多承诺系咪就唔使兑现呢，即嗰个感觉会令人，即尤其可能一啲再年轻啲嘅网友会觉得哦，咁有好多承诺其实大家都是讲下笑啫，唔紧要啦咁样咯。 呢个我嘅睇法系，即系大家都知道啦，网上特别讨论区嗰啲就不嬲都讲咪认真啦，咁呢个我觉得一嚟系一个叫做噱头啦，即系用一个咁大嘅标题去引啲人入去留言，去即系留意件事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我嘅諗法好得意，调翻转就因为知道咧呢啲网上面嘅嘢咧就勿认真啦。咁所以当有人啊真係认真去找数呢，我好欣赏，因为佢开到咁大嘛，咁即係唉都知你唔会係真㗎啦啊，但係原来我唔同你认真嘅时候你同我认真喎，咁样咁我觉得啊你好嘢喎，有啲吉事喎咁样。 因为系嘅，我有印象呢好似早几年呢啊个矛盾位就喺呢度啦，你见到嗰个人走数你又觉得哎即係走數有冇搞錯啊，即係冇口齒啦。咁但係早幾年我記得印象中睇新聞又有啲人真係黐線到呢應承咗呢啲嘢呢佢真係會去做。 我唔記得，我知你講邊單嘢喺維園㗎。 喺維園係 啊， 電啤路出面有人攞跑過一次。 係啊，但大家千祈唔好啦，係咁樣唔啱啦。 唔應該嘅 ,ok, 係唔合法嘅呢件事情係啊。 我都記得。 咁但係嗰個矛盾位就係會咁樣樣囉。 咁你觉得自己系咪有口齿嘅人呢？其实 我觉得自己系一个有口齿嘅人嚟嘅，但系我人生当中都，你问我有冇谂翻起，我都试过有走数嘅情况出现过。你有冇试过先？你有冇试过先？ 走数就基本啦，即嗰啲约咗之后，临尾就话sorry 啊，都系嚟唔到啊嗰啲啦。 哦，咁呢啲好小事啫，但系一啲打赌嘅走数有冇试过啊你？ 我有一次我系认真地走数噶，话说嗰阵时同几个朋友就打赌，就话我要减肥，总之年尾计数啦。如果我嘅腰围唔知减到几多寸咧，就佢哋加埋会请我食自助餐。咁若果调翻转我减肥失败嘅话，我就要一个请佢哋四个人，四个人食翻一餐饭，咁就由佢哋话是食乜嘢啦。咁嗰一次我系应承咗嘅，都两年两三年前啊，因为想俾个动力自己去减肥啊嘛。 系 咁然后你就会发现呢一啲动力嘅嘢咧。即系同人嘅性格系好有关系，我个人惰性强，就算你个打赌系点样都好 大啊，都冇用啊。 除非嗰个嘅条件系大到即系我乱噏啦，倾家荡产啊，会咁样嗰啲杀到埋身嗰啲啦。如果唔系，即系一餐饭，原来你会发现自己系唔会因为咁样而改变自己生活习惯嘅。所以 啊， 系 啊， 就等于一啲人谂住我 join 咗健身嘅 membership。因为每个月要俾月费都唔平啊，都起码四五百蚊啦。如果你好啲嗰啲咁，然后就觉得因为我俾咗钱，所以我会因为呢一样嘢而成为动力去做运动。咁最终我谂十之八九啊，都未必成功到啦。大家都 你系讲得好啱喎呢样， 因为我都真系试过 呢个傻仔，我系做过噶。我都早几年咧，即系尤其有一啲大型嘅 gym room 咧，咪未执嘅时候咧，好嗰一排好兴喺条街度会有啲人埋嚟，即系俾五分钟我同你做个 test 定唔知咩度你个BMI 定点样噶嘛。咁有一次即系年少无知啦，咁啊跟咗佢哋去真系去个 gym room 嗰度度啦。咁 度完，我覺得我心諗免費咁最多我咪走咯，係咪先？咁、然後度完之後，佢又喺度開始講啦，就喺度分析你個身形。哦，你原來右邊身偏重少少，點樣點樣嘅，即係佢講好多其實我都唔係好聽得明嘅説話。咁然後跟住就開始啦，其實呢我哋呢度呢，你如果 join 返個 plan 呢，我哋有個 trainer 會教返你點樣去令返你左右身可以balance 返啲嘅咁。咁嗰陣時個人仲年輕㗎嘛，即係我仲係嗰啲呢番暑期工呢會喺個倉度同啲 friend 一齊舉辦嗰啲年紀嚟㗎。咁然後呢就俾佢呃咗落閘啦。跟住然後呢咁嗰陣時因為呢啲大型嘅 gym room 其實周圍都有，咁你又覺得好方便，返工公司附近都有咁。咁但係其實都真係最後係冇去嘅，即係變咗係個用途係咩呢，係用嚟沖涼囉。即係每一 季你諗下。 逐年夏天好熱嘅時候你有呢個會籍嘅時候，我就純粹係攞嚟沖涼。我覺得啊呢、這個幾方便，但係其實諗落真係好貴嘅。 所以我知道自己啊，如果同人哋有呢啲嘅叫做打到啦，我係會認真。咁所以呢最近呢班朋友做幾個月都有再邀請我再玩一次。我知道我會認真，而我知道我會輸硬，所以我係冇應承到。所以起個故事教訓你，你首先要知道自己對件事嘅認真程度有幾高，係啦，然後你先至好應承人。因為如果你立亂應承咗，而你不能夠按照約定去履行嘅話咧，你个朵啊就会臭噶啦。 曾约定，那天与彼此婚礼中，你穿西装献奏，我穿婚纱献唱。谁不知那一起谱写的爱歌，现今怎只有我？夜半在黑暗里独奏，是我不懂爱，让你感到没自由。宁愿放手，太多的争拗，让爱逼进绝路，怎向前走？幻想好好的跟你抱拥，谁知竟亲手将爱告终。曾说过要合力对抗疾病及苦痛，何不好好的相信对方，何以要推测最坏结果？引力法则已生后，将你跟我吸进漩涡。再也退不回当初，

听过 Sense Acapella 嘅作品之后，跟住有佢，佢都一直非常之努力咁样继续做音乐啦。佢系冯允谦啊。我记得曾经有访问问过佢，话有冇谂过啊，玩音乐除咗香港都会去其他地方咧？但是他说始终都是喜欢这个地方，所以希望自己做的音乐能够得到香港人的欣赏的。 食高满身血泪，无力地背负罪名沉着睡，无处心安，无从顾虑，记忆跟我同居。遮掩过某疤痕，某天回归，相恋过已被咬碎，全副武装无视解体，但那伤口却像有鬼跑不低。 之罪名，跟住揾嚟靠叔叔合作歌曲，摆咗佢咯，少少即系嗰啲怀旧嘅声音喺里边。乐琴都多了很多朋友玩这些怀旧元素的音乐。 要數到當中自己最喜歡一定要是他了，他真的切頭切尾一個懷舊的人，他是力盡。MV 啦，又或者系你见 social media 装束，平时上嚟做访问嘅衫都系好怀旧嘅。甚至乎嚟紧佢即将举行自己音乐会，都见到佢网上面摆咗有啲 cassette 带，用呢个容器嚟传佢嘅音乐嘅。我想大家为什么会做一些怀旧的东西，就是因为有一个叫做过去的东西，大家都很想回回去，但都知道回不到去了。 听我力尊的星期五放纵之后有他们。他们是鸡蛋蒸肉饼，由这首生日派台作品叫做《而你我都知道一切回不去了》。想翻到去嘅过去，可能未必系要改变人生嘅，而系嗰个仲好青春嘅晚上。 夜里天色昏暗，没有谁意想起你，想问你。Are you sleeping yet？ 但我很想装作没有在意，怎么无声。 编曲监制有李一丁，作曲作词由佢自己包办，佢系今年嘅女新人，叫做张曼芝。 展开我们这深度对话，开 佢今年第二首作品啦。冇错啦，歌名就叫做《深夜浪漫》。即系啱啱嗰首歌，回谂翻以前细个嘅时候咧，你会为咗中意嘅人，夜晚 stalk 佢做紧啲咩啊？跟住谂住佢，系啊！当你进入咗一段关系嘅时候，好多时候好多嘢都会麻木咗，甚至乎对方嘅缺点都系，又能唔能够适当嘅时候放手呢？ 分手两次讲得太迟，伤口中八字，从来并没兴趣探究你与他的历史。想起昨日对你仁慈，相信你在意，谁愚弄我同时回头又与他新开始。终于明白必须自爱，自然能被装载，乞讨才换到的未来，注定任人主。情尽比赛，解释也是一堆砌词，讲得很顺耳，完场就别勉强挽救你那丁点面子。想换事，来年望你懂得羞耻。终于明白必须自爱，自然能被装载，乞讨才换到的未来，注定任人主宰。终于明白怎么自爱，一无歧视退开，再不追究 编曲有柯新峰自己有份参与作词，佢是曾乐彤，有呢首派台作品叫做《拔刺》。 会支持各国捍卫自身权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一贯和明确，美方有关说法无视事实，蓄意抹黑中方，干涉中国内政，挑拨地区国家关系，目的是为了服务一己地缘政治私利。奉劝美方不要动辄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赵立坚又呼吁美方树立客观正确的对华认知，选择与中方双向而行，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平共处，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烟花集结在南京之西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华东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嘅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嘅意外清理好，慢线解封，咁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排到近联合道。另外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第三线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排到近康庄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两边入口都有少少车龙。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接近东山台。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和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慢车，龙尾接近太子道东油站。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交通繁忙，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车龙由斜径督路排到白沙湾码头，反方向出去九龙车龙就由白沙湾码头就排到去中华制七大厦。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提一提大家，将军澳宝丰路有水管急收，去怡心苑方向近住欣怡花园的慢线封闭噶，经过时候啦，请你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斌神，我哋今日又见到呢位嘉宾，真系冥冥中自有主宰啊！ 既然同佢咁有缘，我哋就再送多句俾佢啦。 何家明寄于心， 我哋成日搞埋啲咁嘅嘢，佢实记得我哋啦。音乐嘉宾有 Tommy 何家明， 系实记得你哋啦， 实记得啦，叫你笑得好开心啊！ 我实笑噶，你哋每一次送呢个俾我， 好俾面、啊， 好中意啊，好中意咁中意我哋礼物嘅嘉宾，可以将呢个何家明嘅雨衫 啊， 哇！ 我一定有一日会送花卷俾你哋，你放心，我呢啲咁好客嘅人， 你谂住揾边个写啊？ 咩啊？ 你谂住揾边个写啊？ 唔好揾，会令到佢嬲嘅。 使唔使？使唔使叫监制先？ 我俾翻阿卡文电话你。 系啊，有一日你 send 一个 message 话，我系谂咗句嘢俾苏栋啊，可唔可以帮我写，然后送翻俾佢哋啊？咁啊， 佢应该唔想再采喎，如果系咁啊。多谢。 我点会唔记得你哋啊？ 我亦都多谢你嘅，因为一个小插曲咧，就系因为你挂咗上一次嗰卷何家命命中有主宰咧，喺你嘅 studio 嗰度。 系， 跟住有一次我就开Instagram 嘅时候，见到有人 tag 我，但系唔系 Tommy 嚟嘅。 哦，系， 系另一个歌手 单位系。 O K， 系啊，陈家咁。因为原来就上咗去佢嗰度咧，就唔知录歌系咪？ 同我个studio 另外个 partner Sam 佢哋就 jam 歌，同埋 Dixon。 哦。 咁跟住然后佢哋就拍咗条片，咁我就好醒。其实我挂嗰个位咧，佢哋其实一影一定会影到。 啊！ 我摆在正中间的上方， 直入式广 告啊！ 系啊，其实而家大部分的人在 studio 影相都一定见到， 点都会出现何家明， 冥中自有主宰，呢啲咪冥冥中自有主宰 咯。系啊，跟住所以就入咗镜，跟住佢又见到，跟住就踢翻我哋啦。 系， 我哋欢迎各大嗰啲 band 房嗰啲咧 ，studio 会挂晒嗰啲咧。 其实应该影翻多啲呢个，咁你哋就可以组成上集或者其他。 咁啱啦，今次送多卷俾你，你再挂埋喺另一幅墙度，等佢避都冇得避嘅。 冇错，我已经谂咗嗰个位啦，就系佢相反嗰个墙。 系啦， 佢谂住反嚟影咩？ 系啦， 都系 ，sorry， 都系会见到。 今次就铭记于心咯，咁啊。 系啊，嗱呢一句铭记于心咧，咁我哋嘅谂法就系，都想知道即系 Tommy 对于你嚟讲咧，有冇一啲特别喺音乐上面可能？同你出生入死嘅人啊，幫過你嘅人，令到你其實都好記得佢哋嘅。 咁第一定係你兩個啦。 哇！得㗎啦，呢個訪問 你記唔記得就好多人啊？你為咗討好我哋兩個， 值得喎， 識咗好多人喎。 呢個卷軸帶嚟咗好多唔同嘅人幫我再宣傳你， 好大壓力啊！你咁樣 係啊， 我覺得我第一咧，我真係要 係 喂，我真係可以講，第一我係因為你係一個好即係人哋對我好，或者人哋對我唔好咧。我都是铭记于心的一个人来的。即是我是比较记仇，即是我都很大方可以承认。 你什么星座是不是 我但我不是天蝎座。你又不是天蝎座。我不是天蝎座的。虽然很多音乐人都是天蝎座，但是我是巨蟹座的。 哦、 但是我就其实都我觉得某程度我都挺天蝎的。因为我记性比较好。 嗯。 在一些人的方面，即是譬如哪个对我不好啊，或者即是有人帮过我呢，我就会记得很清楚的。 楚 因为我成日觉得即系我系一个即系独立自己做嘅音乐人，咁喺我做歌嘅过程或者做其他嘢，其实每一个能够帮到我可以做到 MV， 做到我出到街嘅，其实全部都系因为佢哋我先可以做到咯。 嗯， 咁所以你话铭记于心咧，绝对系我强项嚟嘅， 系你嘅特质嚟嘅， 但系其实系我嘅特质嚟嘅。咁我觉得冇啊，如果铭记于心咧。一定要講就係 Adrian 啦 ，OK，Adrian Chan 啦，即係亦都係我由組合去到個人嘅歌，都係即係都唔可以冇咗佢嘅一個好重要，因為佢係除咗係我音樂監製之外，其實佢都係我人生導師 ，OK， 係啦，咁因為佢除咗我記得一次好，我好。好感動嘅位係因為有一次我就佢就叫我唔知買一支木吉他，咁我就好中意嗰支木吉他嘅，咁但我做到嗰陣時我就話我冇錢咯，唉算啦，睇咗就算啦咁樣， 睇咗當買咗， 係啦，即係上咗去試咗噶啦，咁我唉試咗當買咗算啦咁樣，咁跟住佢就話，但因為其實嗰陣時我唔係真係幫佢做咗好多 production 或者嘅嘢，跟住佢就話唔緊要啊，我借錢俾你啊，你買先。在之後我哋嗰啲 job 度扣數咁樣。 哦，呢個係一個投資嚟嘅，因為佢喺你之後啲 job 扣數，即係話代表你有一段幾長嘅時間，你都要繼續去做嘢。 唔係，但係 OK 喎，因為代表佢一定要揾我做嘢。 咁又啱喎， 大家都箍住咗大家咁樣咯。 所以我成日都諗住問下人哋，你可唔可以借錢俾我，跟住我扣數俾你啦。 我之後幫你做嘢 啦，咁樣。 喂，咁但係嗰次我真係好感動嘅，因為我覺得。即系买嗰支吉他唔系一个小数目， 系 即系都起码10,000蚊以上嘅事情。 系 咁，但系我即系我嗰阵时真系冇乜钱，咁我就觉得哇，即系其实即系就算一个朋友要借10,000蚊，我觉得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嘅事。但系佢系一个好悭嘅，即系虽然佢做好多歌，佢亦都系已经养大咗两个女，但系其实佢一个好节俭嘅人。 嗯、 但系佢问都冇问就借咗钱俾我，咁所以我系 男人嘅浪漫啊呢啲， 男人的浪漫。 但我想问Adrian， 即係因為由以前你組合又好啦，到而家自己嘅時候嘅歌已經佢有同你一齊去做啦。咁、但係 Adrian 同你之間，因為合作嘅伙伴係會好多噶嘛，即係仲同歌已經有唔同班咧。但係有冇印象係同佢已真係 close 咗，或者即叫 click 中咗，大家再好投契啲，係有冇一 幾時熟落？ 係呢個時期或者？ 其實我諗係因為我係 在16年的时候弹一个演唱会、是 Super Moment 十周年的演唱会，认识得 Adrian 啦， 是啊是啊， 然后我都觉得同佢呢係好投契嘅，嗰陣时开始其实真係，如果即係我觉得啊，一个好前辈嘅监制，其实我同佢讲嘢，其实我开头都拗拗地嘅，咁我觉得 唔笑会引到恶㗎，係 啊， 可以 又有流苏咁样呢，大佬跟住然后我就觉得啊，但係佢又好似冇乜嘢喎，其实佢识落个人又冇乜嘢，咁然后我哋又真係讲好多真係纯粹音乐嘅嘢，我又 send demo 俾佢听，见到佢就话哎，我介绍多两个即係做vocal 上面好好嘅 producer 俾你啦，咁一个就係、是、即係而家同我合作无间嘅麦旋碧阿 Max 啦，同埋另外一个就係 Sam 啦，咁样。 OK， 咁其实就係、是即係呢一個我哋四個人啦，即係呢四個人其實係無緣無故㗎，因為我知道 Adrian 係一個，即係佢又 take care 屋企，咁然後佢又要好多時間工作，其實佢唔係好多時間會可以用到喺 social 嘅上面，咁然後、但係佢又好突然，佢有時會問我，你食唔食宵夜啊？ 哦， 真係好偶然地，咁同埋因為我真係有一年嘅時間係喺北角住嘅。咁然後佢嘅 studio 喺我屋企附近， 係 咁然後我哋就多咗好多機會，即係嗰陣時係可以食宵夜嘅，即係唔係疫情咁、然後就我哋成日都去打邊爐啊，我哋試過就係、一齊去打邊爐啦，咁你正常三點凌晨三點鐘去打邊爐，咁打到五點鐘嘅時候可以做啲乜嘢呢？嗰間係24小時嘅邊爐、就可以 食早茶 点心啦！ 哇，直落啦！ 我依家谂翻起咧，都觉得嗰个肝嗰个指数系可以爆标嘅， 好黐线啊！ 咁明明前一刻食紧肥牛，但系半个钟头之后已经转咗 烧 埋咁样。 咁我哋以前就係、是、即係有啲呢啲好瘋狂嘅日子咯，係啦，咁所以其實係即係呢一啲時間，咁係令到我哋好，我會覺得係大家喺生活上面好 close。咁、然後因為佢知道我一個人住呢喺香港，咁好少返屋企，即係冇得返屋企食飯呢、這個樣嘢㗎嘛，咁佢又會煲個湯再問我飲。 哇，呢個古仔呢，你唔講 Adrian Chan 呢個名呢，好似聽一個愛情故事。 係、 如果叫 Amy Chan 就係 啦，即係一個男人都可以係一個愛情故事，不過我要澄清我係鍾意女人。 大叔的愛 咁頭先講嗰種嘅緣分啦，咁有冇佢同你講過嘅一啲說話你都幾記得啦，即係個記性好，對你好嘅人會記得。 其實其實有好多嘅，不過有好多都唔出得街嘅。係，但係我講啲出得街。 對你好都唔出得街。 唔係，我同你私間講嗰啲嘢唔出街。 OK。 但係有嘅，因為咧，即係我之後開始即係嘗試擔當監製嘅角色。其實我有好多位，因為我係一個好心急嘅人。係。咁但係佢咧係真係一個，第一佢有好多經驗。同埋即係佢嘅年齡同佢嘅經歷會令到佢對好多嘢好有耐性。咁我好多時即係諗唔明一啲嘢呢，做 production 或者做嘢嘅時候我就會問佢，然後佢就，我記得佢講一句說話我係到依家都好受用嘅，係佢話做監製呢其實好簡單，第一樣嘢就係你要 makes everyone happy。即係有好多時我哋因為監製嘅角色係你喺一個做一隻歌嘅過程入面，你要同好多個 party 去溝通，咁但係你難免係會有摩擦嘅，即係因為大家嘅諗法唔同，即係可能公司 artist 甚至有好多唔同嘅部門，咁但係你嘅重任其中除咗你嘅能力去協調做歌之外，另外一個能力就係點樣可以令到每一個 party 都開心咯。咁即係其實我之後有好多問題，我諗要點樣做嘅時候，其實你本住呢一個宗旨去做，其實好多嘢你好自然會諗到一個比較好嘅方法。嗰個方法未必係一定係最有效，但係你會覺得做完隻歌最圓滿嘅咯。所以呢句説話我就要特意就喺度分享，就係呢句係真係好受用嘅説話嚟。 OK， 咁佢都真係，因為你而家都有參與監製嘅角色都 係， 嗱呢句又聽咗待住啦。到我真係坐落去嘅時候，又係咪咁容易做得到？定係都有捉過招？ 我梗係就會捉招啦，所以咪好多咪後先講得嘅嘢。 Okay. 但我想問，若果係即係唔需要開名啦，但係你以你監製嘅身份去處理一首歌成個嘅創作過程，會有啲咩嘅位置環節上面係容易會大家產生激烈的討論？ 其實我覺得即係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新的監製，其實我覺得因為 authority 是其中一樣，我覺得其實不一定是監製或者音樂，其實行行都會的，即如果你是一個新進入行的一個做把關的角色，一定會有人 challenge 行不行， 是啦，或者他們會即如果這番我的這番說話是一個 比我年長或者是年資高很多的人講，可能冇問題嘅，但係你以我嘅年紀同埋我嘅資歷去講咧，就會好容易俾人 challenge，即係其實就係呢一啲位置，但係我覺得呢個係咁，第一係要時間去培養啦，即係你要培養你嘅能力同你嘅資歷。第二樣就係、我用行動咯。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冇得，呢個係口同鼻教嘅嘢嚟嘅啫嘛。咁其實你就只能用行動去證明咯。咁因為我覺得監製即係好多時啲人話係啊，一隻歌係取決於監製。咁但係監製係用佢嘅能力，佢覺得最好嘅嘢，而擺落首歌度，因為冇人會想隻歌唔好噶嘛，出自己個名，同埋大家都係想開心。咁我覺得呢啲位置我哋就其實係互相信任嘅其中一 part 咯。咁所以我覺得有摩擦或者我都試過觸礁嘅，我又覺得冇太過，我會覺得要好負面或者乜嘢。但係調翻轉頭，我會覺得喺我嘅歌或者我遇到一啲 artist 或者音樂單位，佢哋係令到好完全體現到呢份信任嘅時候，嗰樣嘢就會更加開心啦。 你講完之後令我諗翻起我第一次同阿Tommy 見面的時候， 係 不過唔講啦，都係 點解？ 你記唔記得？你記唔記得？ 我想知喎、 啊，你記唔記得？ 所以我點解唔會記得你兩個啫？ 都係一啲觸礁嘅事情嚟嘅，係啊， 但係講唔到嘅， 冇啦，但係 唔得嘅，但我坐喺度都冇， 係冇，真係冇。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覺得又唔即係講起呢一樣嘢，唔係淨係音樂嘅，其實每一行每一各行各業都會有。咁即係我覺得去同埋呢一樣嘢係提醒咗自己，或者即係我哋有朝一日都做到一個資歷好高嘅時候，就要提醒自己唔好做嗰啲人咯。即係呢一樣嘢就係我覺得係啦，即係我哋要記住嘅嘢咯。即係呢個係一個教訓嚟嘅。 我講少少啦。 你講就得啦。 少少啦，因為呢個係同我上一份工作有關嘅。話說當時咧，咁啊，同某一個歌手就做 live， 咁又當時我又揾咗 Tommy 去幫手做一啲 mixing 嘅工作，即係 sound engineer 嘅工作。 唔知你每一次見到你都係主持人咯？ 係啦，嗰陣時我又係主持人咁樣啦。跟住然後咧，咁因為嗰陣時。嗰、那個公司個負責把關嘅監製就親身到場，就好緊張嘅。咁咧，但係由於個 studio 咧網絡又唔係咁好喎，咁佢又好想聽，即係因為嗰個 live 係會喺網上出街，佢好想聽網上出街嗰個 mixing 係點 樣， 佢又聽唔到，跟住佢就好猛啦。咁但係喺我嘅角度，我梗係相信阿 Tommy 㗎啦嘛，係咪先？咁跟住嗰下就有啲大家啊點算好咧咁樣咯。 Okay, 不過已經過咗去嘅。 我覺得最後佢係坐咗喺我隔離度一齊做咁滯嘅。 係啦，有冇學到嘢啊？咁 梗係學到嘢， 學到嘅。 其實每一次同咩人我都學到嘢嘅。但我覺得呢一樣嘢好多時咧可以用耐性去解決嘅，呢個係真嘅，因為佢哋其實係好猛，即係如果你同佢猛咧，我以前都會同佢猛嘅，即係如果俾咗以前，我就會喂做乜咁樣啫，你想點啊？咁 一係理埋你咯， 就起槓噶啦嘛，咁但係你發現其實解決唔到個問題嘅，係啦，即係同埋我覺得因為呢一樣嘢會令到其他人都會影響。即係慢慢，其實真係大個咗就會睇唔到你由得佢啦。即係你用耐性，你只要真係淨係可以 focus 你做嗰樣嘢， 係 就得呢個方法可以解決嘅啫。 係啦。咁啱聽呢一個係即係喺製作音樂層面上面一啲你好記得嘅咧。咁on the other hand就係聽你歌嘅人咧，你又有冇一啲印象係？可能某一隻歌有一啲人俾過嘅 feedback 你，或者你做一啲 live performance 有啲人嘅畫面等等，你記得？ 我有嘅，其實咧我好記得，即係我有一次好深印象咧，就係、是、我以前咧有夾過 band， 咁我以前對 band 出過碟嘅，咁就即係澳門嘅 band 嚟嘅。咁咧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就同對 band 咧就喺香港，即係嚟咗香港度表演啦。大學嗰陣時，跟住做完一個 show 之後咧，我記得我個 bandmate 啦，以前個 bandmate 咧，佢就 send 咗個 screen cap 俾我，就係佢嘅一個嗰陣時佢讀 U 啦，佢讀 CU 啦，佢嘅同學 嘅朋友，即係隔咗好遠，咁佢都係傳俾我。佢就話我聽咗你嘅一首歌，咁我要好多謝你。咁然後佢就開始打點解，因為佢嗰陣時有諗過自殺。 哦。 咁但係佢嗰陣時聽咗我嗰對 band 嘅嗰隻碟咧，到即係佢係咁 loop 咗隻碟，真係。我唔知佢講嘅有冇好誇張啦，即係我覺得哇，有冇可能咁勁嘅？即係佢就話 loop 咗好耐隻碟，跟住過咗幾日之後，佢就冇咗呢個念頭。 嗯， 但係我嗰陣時因為仲比較後生，咁我就覺得哇，其實有冇咁即係我覺得嗰陣時係有少少覺得無管弄 好大啊， 因為我冇諗過原來做一隻歌寫一隻歌就咁唱出嚟，原來第二個人聽完係有一個咁大 impact 嘅。咁、其實由嗰陣時開始，所以我每一個即係可能有時 IG 每一個人 inbox 嘅我都會睇， okay. 我就會覆。咁我係即係堅持呢樣嘢，即、就、係、是、我做到我一定會做嘅原因係因為我覺得原來即係、就是、一個藝術嘅影響力係可以去到咁深遠嘅。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唔係一個乜嘢嘅人物或者乜嘢嘅角色，但係原來喺某處你一個完全唔識嘅人係會有呢個作用嘅。就由嗰陣時我就覺得。哇！原來真係有啲，即係音樂係有呢個氣場同埋有呢個威力。 嗯， 咁就更加要為咗自己寫嘅歌同埋做嘅歌要負責任，同埋自己嘅言行要負責任咯。即係可能我私底下即係好多嘢都會講，咁但係我覺得有一啲公眾嘅場面，我會諗清楚先會講。即係呢一樣嘢就會其實都幾令到我成長嘅。 嗯， 係啊， 仲冇問得翻嘅嗰隻歌係咪可以 search 到嘅 ？search 到嘅，係喺嗰啲串流嘅平台可以聽到嘅。 嗯， 四隻碟都喺上面。 search 咩啊？ search 我以前對 band 叫 Catalyzer， 係啊，大家可以 Catalyzer C A T A L Y S E R。佢嘅你知唔知佢意思系咩？系解催化剂。 O K。哦。咁只歌叫咩名啊？嗰只歌。 嗰只歌叫佢写咗其中一只最即系最 core 嗰只歌咧，叫做《童年童话》。 童年童话 系啊。 O K。 系啦，冇错。咁就系、是、其实就系嗰一只歌令到佢即系佢嘅 inbox 又话咁样有件咁样嘅事。 O K。 咁我好开心嘅，因为所以其实去到后期有好多即系人 inbox 我都话啊，你只歌可以令到我谂到啲乜嘢。即系当然唔冇话去到有一个咁、我觉得呢个 situation 就真系好极端嘅。我自己就觉得哇，冇管弄。即系其他一啲就可能即系我好唔开心啊，听咗你嘅歌，或者你嘅歌原来可以陪到我做咗啲乜嘢。即系呢一啲我都会。觉得是一些用钱或者物质不会买到的一些心灵满足。 谁都不想拥有一些遗憾，无奈人生本带着了不甘。如果今天你我必须离行，离行化作旅人，突然停下了的心跳，反现谁不再重要。故事脱轨了，寻找遗忘的心跳，回望我当天爱自由，幻想一切都可拥有，还可盼望来年会有丰收，在世上今天都白头，童年童话真算罕有，愿我没有遗忘到内疚。曾经都可有过身份名分，无奈途中的快乐有几多，染你我走出迷惑，遗忘不再被惩罚，突然停下了的心跳。 听紧呢一首就系头先 Tommy 喺访问里边讲过啦，以前佢喺澳门夹嘅嗰对 band Catalyzer 嘅一首作品叫做《童年童话》。先一次六点半新闻报道啊，翻嚟由佢介绍佢新派台作品《自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的一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17岁女患者是沙特阿拉伯驻港领事馆人员的女儿，属于豁免人士。患者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之前未有接种新冠疫苗。他和早前確診的細佬妹同樣在今個月16號乘搭 QR818 航班由沙特來港。細佬妹早前確診之後，他被安排入住檢疫中心強制隔離，昨日發病，今日在檢疫中心確診。地產代理監管局今年上半年共開立192宗投訴個案，較去年同期增加三成。在已經處理的111宗投訴，有53宗成立，28宗不成立，其餘屬於資料不足等。最常見的投訴類別包括發出違規廣告、不妥善地處理臨時買賣合約或者臨時租約、提供不準確或者具誤導性的物業資料，以及就租金回報作出錯誤或者具誤導性的陳述。有關發出違規廣告的投訴，由去年同期的41宗增加至69宗，當中60宗涉及網上物業廣告，與越來越多地產代理利用網上平台宣傳物業有關。奧運男子雙人三米板決賽，中國組合謝思翼和黃宗源取得一面金牌，令到国家队在今届奥运金牌的数目增加至11面。19岁的黄宗源和25岁的谢思翼都是首次参与奥运，当中谢思翼是前年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两人在决赛发挥稳定，六跳之中只有一跳的分数位列第二，其余五跳的分数都比其余七队高。最终以总分 467.82 分取得冠军，比亚军的美国组合高 23.46 分。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油荔村，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浸会桥面，咁后少少咧，窝打老道翻沙田近九龙塘会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挤塞噶，去龙翔道方向嘅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反方向去觀塘的龍尾在龍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九龍城迴旋處一段橋面擠塞，車龍排到太子道東近油站，反方向去翻觀塘近景泰街一段的車龍排到九龍城迴旋處，码头涌道去九龙城回旋处方向咧，而家车龙排到去土瓜湾街市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先。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我是马俊伟。 香港的演艺圈咧，即系入行同埋成长啦。我哋香港有我哋自己一定嘅特色噶。你去到内地咧，去到唔同一啲大嘅影城拍戏咧，你会睇到嗰个资源系非常非常之充足。咁佢个硬件嘅配套咧，其实的而且确系好先进、好全面。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坏脾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ez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响。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暗恋加幻想， 骚动音乐嘉宾有 Tommy 何家明啦，咁有担当过唔同即系音乐上面嘅岗位咧，咁喺你自己嘅 project 上面，你自己系啦，今次有呢一首第二首派台歌啦，今年自救呢一首歌嘅，咁我同阿斌咧一开始就会都系听完咗个作品啦，之前咁我哋就会估翻会唔会有一啲 signature 嘅地方，或者背后发生过啲乜嘢 signature 系啦，然后你嚟揭晓咁样样嘅， 嗯， 好啦，我估先， 你估先啦， 我觉得呢一首歌。我最深印象呢其实是个 outro。因为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你唱完其实那个位置是几完整可以完啦。又或者用一个比较 soft 啲可能琴或者乐器就。 冇错。 但是偏偏那个位置我最估唔到就是突然之间再起。起返一段纯音乐一个 outro。 你諗住佢起多一阵又完啦。 是啦。因为如果在我平时找一啲叫做music 嘅时候呢嘅形容词嘅话嗰段尾我会形容 系 uplifting 同埋 hopeful 啦。有呢两个 keyword 出 现。其 实啦。所以我想估嘅就係因为呢一首歌个 message 去到最尾你哋可能喺成个团队就觉得不如个尾我哋俾啲 energy 听嘅人啦喺呢个时候。咁所以就个结尾用咗一个咁样嘅处理嘅。呢个我估嘅。 好。 咁到我估啦。 好。 因为呢呢隻歌係好難估，我覺得有一樣嘢好難估嘅原因係因為上次 Tommy 都講咗好多古仔俾我嚟聽嘅，預告咗嘅。因為我今次估咧，我覺得有 80% 會錯，不過我都要估。 係 就係、是、因為我記得上次 Tommy 有講過，就係、是、自救呢首歌咧，本身其實係好耐之前已經寫起，就係啱啱疫症好初期，大家最彷徨嗰個時刻已經寫起噶啦嘛。 係 咁咧，我再睇翻今次自救嘅 MV 咧，有一個場景我係特別深刻，就係、是。喺尖沙咀嗰度附近有一條隧道嘅，咁就有好多一啲街友會喺嗰度可能休息啊咁樣。我覺得其實呢隻歌咧就係、是、當時 阿 Tommy 行到去附近嘅时候，开始就产生咗呢个作品，即系见到当时嘅景象而写出嚟嘅、哦，就系 MV 嗰个景象啦。 系、啦，咁啊交俾你逐样揭晓，你睇下揭晓边样先。 我首先要波城先啦。 好啊，好啊。 你嗰个咧，其实你估啱咗，不过咧呢、這个唔系我当初嘅谂法嚟嘅。呢、一个系 Perry 嘅谂法嚟嘅，即系 编 曲 嘅 Perry Lau。 系啦 ，Perry Lau，Perry 嘅谂法嚟嘅，因为咧。即係點解其實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好特別嘅轉變，係因為隻歌喺上年寫嘅。其實咧，我成日都會講呢隻歌咧寫嘅時候個諗法咧係負面嘅，因為嗰陣時我記得啱啱戴口罩，我覺得有時我哋即係嗰陣時咪即係我哋要搶口罩， 係啊， 然後又話要炒口罩都有嘅，我覺得好奇怪呢件事。我就話其實我哋人係咪真係有時係要你去到一個咁緊急或者真係要需要啊冇得掹嘅時候，我哋先會做好多嘢去嘗試去解救呢。嗰陣時其實有少少埋怨嘅感覺去寫呢首歌嘅，所以其實個 chorus 嘅嗰個歌詞係憋到後悔時已太久，其實係有少少埋怨嘅、 嗯， 即係未必係人，其實係自己，因為我自己都係呢啲人，唉、成日都去到最後嗰刻先要做呢啲嘢。咁然後但係去到今年去做嘅呢隻歌同埋去出呢隻歌嘅時候，我發覺原來個人嘅心態唔同咗。第一係呢年紀經歷過嘅嘢，令到個人我揀喺2020年冇出嘅原因係因為我覺得當時嘅氣氛唔適合。做一首歌再去埋怨或者去讲呢啲 message， 但去到我哋觉得依家係开始 reset 我哋嘅生活嘅时候，我觉得係啦，因为其实生存模式研究所係讲搵一个新嘅生活模式，咁自救其实就係我最希望係大家其实要好好咁样照顾自己，咁所以去到过到今年先出呢，其实件事呢係冇咁负面，同埋其实係有希望嘅。咁再加埋Perry 編曲嘅时候，其实佢呢係有一个諗法，係隻歌呢，因为原本 demo 冇咁高 key 嘅，係低半度。跟住佢編嘅时候，佢话可唔可以隻歌升半度，因为佢觉得 C sharp 会比 C key 更有希望。 嗯， 同埋隻歌听落去、其实大家听即係佢係一首流行歌，但佢有少少似外国嗰啲pop song 嘅嗰個風格，咁同埋特別真係要提啊！你真係覺得好好，就係、intro 同 outro， 你講得 outro， 咁咧，因為我成日覺得個 intro 咧，好似咧有一套戲叫 Fast and Furious，、即係去到最後各路嗰啲英雄離開大家各散東西嘅時候，我成日覺得好似係嗰個 mood 嚟嘅、就會響起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就有 都好入腦啊！其實你個 intro 嗰 幾下，其實我就覺得我好中意個 intro， 咁然後去到 outro 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啱，係有希望嘅。即係我哋件事其實依家去到最後係比較激昂，然後用一個比較 uplifting 啦嘅 outro 去完咧，其實我哋想其實依一個照顧自己或者照顧好自己去再照顧其他人，其實呢個都係每一個人會做嘅嘢。咁我想件事咧，雖然自救係好似一件孤單嘅事，但係其實當每一個人都咁樣做嘅時候咧，同埋你話俾身邊嘅人聽，你其實。大家都係自救緊，其實呢件事唔孤單嘅，所以就會有咗咁樣嘅 outro 出嚟。 咁、本身你話嗰陣時個尾咧，咁原本本身諗 其實本身又冇特別嘅編曲，但係其實對於我嚟講，我會覺得佢係一個好正常嘅完咯，即係完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好靜咁樣完咗佢咯。咁、但係呢個就真係要多謝我，其實冇想象過編曲會係咁樣嘅。咁但係我好中意咯，即係呢個係本身我冇想象過嘅嘢，但係好好嘅一樣嘢。而令到我的歌由一首可能上年写负面啲，去到今年其实是一件正面的事嚟嘅。就系咁啦。 因为就算听歌词里面，我反而我最重到是唯独心死了才会失救。其实都是我觉得呢句嘢其实都几即唔算系负面嘢嚟嘅，即系有一种提点就系、其实你冇嘢嘅，只要你个心你唔好死， 仲系只要仲有个初心， 系啦， 好多嘢都有得解救。 即系我觉得里面系有少少鼓励，虽然比较湿涂一啲，但系有呢啲嘅 message 喺度嘅。 系，其实呢、這个尤其 last chorus 嘅即系一啲歌词，譬如难关都要自救，还要互救，忍痛呐喊不要放手呢啲、其实系要多谢呢个歌。其实仲有一个 co-write 嘅填词人啦，除咗我之外，咁佢系若云。其实我即系嗰阵时我写咗个 demo 嘅时候，有咗一个基本嘅概念，咁然后我就问若云，我可唔可以帮我一齐完成呢个故事？其实嗰份希望系佢加落去嘅，因为我写嘅时候有少少 sad， 但系佢喺结尾嘅时候 就俾咗一個希望俾聽嘅人或者我唱嘅人咁樣咯。 咁本身個 demo 嘅詞大概會係，因為而家我睇到嗰個程度就係都大，即係好似一種呼籲勸喻俾大家力量啦咁樣。咁之前 係 點樣？ 之前其實係我覺得最 mainly 我寫一開頭就寫咗個 chorus 先嘅，就係、是、寫難關中要自救，人要自救，別到後悔時已太久，同埋歷史中早看透，人早看透。重複的過失，若再犯太荒謬，即係呢一啲我聽落去其實就有少少負面嘅，即係其實係叫啲人，唉，唔好再重複以前我哋 miss 過嘅嘢。咁呢啲就係我寫嘅。咁、 okay. 但係其實去到 last chorus， 首先我提嗰啲咧，其實就係若雲佢之後再加落、 哦， 令到成個故仔就好完整。 O K， 同埋因為我成日覺得我自己寫啲字唔係太好，咁佢又即係梗係佢哋係專業嘅填詞人幫我 complete 咗啲 wording， 令到大家聽就好舒服咯。 咁你真係自己寫嗰啲俾佢，佢有冇同佢講話？哇 ，Tommy， 乜你咁負面？ 唔係，佢係一個好好嘅人嚟嘅。佢就佢都係話佢因為佢好文靜，佢就話Tommy， 你俾啲時間我，幫你改改佢啦咁樣。咁佢就因為佢仲要教書嘅，佢發覺好快手，佢真係用佢平時要瞓覺嗰啲時間幫我寫埋落去。咁就好快，我一睇到歌詞，哇！原來兩個人 co-write， 但我哋其實都唔係一坐低寫，就我寫完俾佢再聽，佢理解佢嘅，然後再寫。原來係一個咁，我覺得好感動嘅故事咁樣。 因為文字當中其實即係佢睇你嘅文字已經 feel 到你諗緊啲乜嘢，然後佢翻嚟你見到 可能大家真係好朋友， 係 即係佢我成日都好會同佢傾偈講我嘅諗法啦，我對人生嘅嘢，咁可能咁樣佢又好容易了解到我嘅嘢咁樣咯。 係咁啊，呢、這個所以一齊寫詞嘅有若雲啦，咁 係 咁啊， 估我嗰樣啦， 揭曉埋阿斌嗰個啦， 就同 MV 有關啦，同你嘅意念最初頭係有關， 錯就 ban 佢啦。 我唔敢讲系错嘅， 系，唔系你唔使唔敢讲，我哋接， 因为咧佢唔系零个 percent， 佢应该系60% 咯，因为我的确咧喺呢只碟入边咧嘅歌咧，即系嚟紧会出嘅专辑入边嘅有啲歌咧，系的确系尖沙咀写嘅， 哦， 不过唔系自救， 就唔系呢只咁啊，咁呢只喺边度写嘅咧？又 呢只咧喺其實有一部分咧喺一定係屋企寫嘅一部分，因為係啦。咁但係最一開頭咧，我記得喺大澳寫嘅。 哦， 因為咧我疫情咧，我係一個澳門人啦。其實我以前咧真係唔識香港啲地方嘅。我咧啲朋友咧，佢哋成日傾偈講嗰啲地方，我聽到一頭霧水。嗰啲咩貝澳啊、 大澳啊、石澳啊、將軍澳啊， 係啦，同埋係啦，我完全唔識我嗰啲地方嚟嘅咩？原來咁跟住，然後咧。我就真係發現咗，有一次就阿 Max 就帶我去大澳呢個地方，即、就、係、是、我就好中意嗰個地方。 食蝦醬啊！ 食蝦醬就梗嘅啦，咁重口味。 係咪睇白海豚啊？可以坐船去。 咁但係咧，因為佢有一個海邊啊，我好中意喺嗰度咧帶支細吉他去坐低寫嘢。咁同埋因為嗰度真係少啲人，咁啊好靜，亦都唔會影響到其他人。我自己哼下嘅時候，咁有一部分咧喺。大澳寫嘅，咁有一部分咧喺屋企寫，仲有一啲部分就我真係我諗我係跑步嘅時候哼嘅，或者自己寫嘅。 O、okay. K， 因為我唔記得咗有冇同你哋講過，我好中意喺行路嘅時候諗嘢同寫歌，我好多 chorus 都係喺行路嘅時候寫歌寫出嚟嘅。咁所以哇，呢、這個真係結合香港。各地嘅元氣， 區區有旋律啊，可以。 喂，呢、這個可以搞啲 幾好活動喎。係啦，十八區區區有旋律大賽。 係啊， 咁但係咧，我嚟緊嗰只歌咧，之後嗰只咧，真係喺尖沙咀寫嘅。 Okay. 我係行過，因為如果譬如有時尖沙咀去尖東，你要行好長嘅路先會去到，或者你要去文化中心或者碼頭。 你通常行地面定捐地窿啊？ 睇下嗰日嘅天氣狀況。咁我記得嗰日係行地窿嘅。 OK。 係啊，但係我就見到，因為嗰陣時 有 啲 busker 係啦，佢哋唱緊歌，咁我覺得歌好好聽，咁我就企咗又睇咗一陣，咁然後我就咁夠鐘啦，真係要行啦，咁我就真係行嗰段路，我就突然間諗起一個概念、就是，就係我成日覺得好得意係我哋其實喺唔同嘅各時各地。我哋其實都可能係做緊同一樣，即係可能呢一刻我喺屋企彈吉他，佢喺尖沙咀彈吉他，然後我 friend 可能喺佢 band 房彈吉他，但其實我哋都係彈吉他嘅、就好似我哋有時我揸車聽電台，其實嗰人我未必會知佢，除非我識得嘅，咁但係其實大家都係。 同一個時空入面做緊唔同嘅嘢。我覺得時間喺各地呢一個概念好得意。咁呢個其實就係新歌嘅概念嚟，可以講少少。 佢又偷啦， 又 偷啦， 又引大家。點引你哋下次再送多卷俾我再講。其實就係一個咁樣嘅概念，我就覺得時間呢樣好奇妙，同埋我覺得香港係有好多唔同嘅文化，發生緊嘅。 OK， 咁其實就係因為呢一樣嘢，咁我就諗咗嗰個歌嘅 chorus 咯。 OK， 咁但係講翻今次自救呢個 MV 啦，都係再次係阿何浩文 何生 佢幫你去做執導咁。你 MV 通常你都系会全部交晒俾佢搞定系点样噶？ 梗系啦，因为我唔识啊嘛。咁第唔系，但系因为即系由生词模式研究所，其实系由我为谁发开始，已经系当咁。佢有即系佢，我讲咗我啲歌嘅概念俾佢听，然后佢又会喺拍摄上面都会有佢想嘅续集咯。即系因为我哋嗰啲续集就唔系可能话啊三部曲，然后好似系故事嘅延续。我哋就唔系嗰一种话好会同一个角色跟住行好多嘢。但系嗰个系我觉得系一个时间嘅延续，因为讲紧可能生存，然后讲到去照顾自己，我就会觉得咁样系记录紧我呢两年经历过啲乜嘢。咁然后我会希望十年之后我再听翻我今2021年做嘅嗰啲歌嘅嗰张专辑，其实我会好清楚记得嗰阵时香港发生紧咩事，我自己发生紧啲乜嘢事。所以我觉得嗰个延续性系时间嘅延续性。咁同样地，我讲咗俾佢听，其实佢都会有佢嘅延续性。咁今次我哋就冇用一个 MV， 就冇用一个好似上次一个好科幻或者好多 effect， 咁就。即係我覺得係返回一個比較簡單直接一個故事嘅形式， 好現實嘅， 係啦。咁但係佢有一啲嘅畫面，其實佢已經save 咗，可能係之後用，或者總之佢有佢嘅一個故事嘅延續嘅諗法。咁所以係好玩嘅，同埋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個係佢嘅專長，我就交俾佢去做咯。 但你話Tommy， 你啱啱有講到，其實你行街嘅時候會見到啲畫面，會令到你有旋律啦。咁但係今次呢一首自救，其實at the same time 有一個畫展咁相展啦，叫做咁裏面我見到都有一啲，其實就係呢個城市面貌嘅相出現咗喺裏面嘛。其實點解呢一隻歌亦都會諗到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呈現？ 其實就第一樣就我哋覺得。我哋都諗緊點樣可以將自救嘅信息或者各樣嘢可以傳遞出去嘅時候，我哋突然間有一日，我哋即係團隊就諗到，不如我哋試下，因為音樂有我成日覺得有時間性啦，其實相片就更加係啦。咁然後我哋就覺得，不如我哋試下做啲未做過嘅嘢，試下搞個相展喎。跟住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嚇、我唔識影相嘅喎，係啦，即係我因為我從來覺得哇我都唔叻咁樣。咁然後真係要多謝佢哋，因為要多謝今次相展嘅 director 啦 ，Packy 啦，咁佢係即係負責收我哋嘅其實有幾個 party 嘅相嘅。咁有我嘅同事阿姑啦，佢都係一個好叻嘅攝影師啦。咁然後有我經理人，亦都有我監製 Max 啦。咁然後仲有一個朋友嘅，即係 Packy 都有嘅，即係阿大Packy 都有嘅佢嘅作品。然后仲有一个朋友叫阿金伯，其实佢系一个好特别嘅古仔嘅一个人，因为佢本身有即系几年前啦，佢有脑嘅 cancer， 咁、其实今年去到今年年头，佢就同我哋讲佢有一啲翻发嘅迹象，咁然后即系个情况都唔系话好好，咁其实我哋嗰时都深一沉嘅，咁但系佢系一个摄影爱好者，咁但系佢所有即系喺今年入边，佢做咗好多嘢去影好多 show， 因为佢又中意音乐，做咗好多嘢，其实系好 inspire 到我哋，其实我系好感动嘅，咁、当我哋知道有一个咁样嘅嘢嘅时候，即刻我哋就问佢：，喂、你有冇兴趣啊？咁啊，二话不说就交咗佢嘅作品上嚟。咁呢个其实有一样好特别咧，就系、个题材咧，我哋系用生命力嘅，即系我哋嘅 direction 系。但系好得意系，我哋咧其实咧最即系全部相入边咧最有生命力咧，只系出现咗一只雀， 系啊， 同埋一个拳头。 哦， 其他都系冇生物出现嘅。咁所以其实呢一个 人都冇啊， 冇人就更加冇讲啦。有一个拳头， 哦、有个拳头咯，见到 系啦。 你喺香港好难影到啲冇人噶嘛，你都照高难度噶嘛。 有啲地方都得嘅， 系、啊，或者影啲嗰啲可能植物啊咁样嗰啲咁样。 然后，但系就所以证明其实原来我又好不约而同，大家原来对于生命力嗰样嘢唔一定要影好多人。好多車，好多好多即係動物嘅地方先會有。原來大家對於一啲自然嘅景色，即係譬如有啲有幅相係一個對住西環一個海，跟住然後有一個好似游平時游水，你咪會有個竿俾你上落水嘅。 咁啊，但係懷疑係自家製嘅，係啦，即係啲居民自己係啦，民間智慧嚟嘅，亦都會有我自己就我多謝阿 Packy 俾我有一幅相可以入選咗，就係、是、可就係、是、我影翻觀塘道，因為我 studio 喺觀塘，咁我就突然間有一日就喺一條橋上面就影咗，咁啱係一個鹹蛋黃，即係個太陽好靚。 我以為係條路塞車添， 唔係我影嗰個咧，成條觀塘道都塞緊車。 哦 ，OK， 但係就有個好靚嘅鹹蛋 黃， 係啦，好彩墊住，咁我即刻覺得哇好靚喎，就影低咗佢。咁入邊就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相，但係又咁得意係即係都係影緊一啲景色，一啲香港。大家平時可能啊撳少啲，如果撳少啲手機，個抬頭望多啲，其實好多呢啲咁嘅好自然，但係又唔係話要去到好遠，就係、是、市區入邊都會有嘅嘢。咁我哋希望每一幅相其實下邊都有啲 caption 嘅，咁都係一啲少少嘅故事。我哋希望大家，我哋擺咗喺間 cafe 度，如果大家去 cafe 嘅時候，即係哪怕大家望一望或者睇下一啲故仔，其實佢可能將來只要可能 inspire 咗你少少，或者你諗唔通嘅時候。click 到，因為我就係呢啲人，我睇完一幅相，可能佢遲啲會喺我腦海再出現。即係其實我哋都係想傳遞，用好多唔同嘅方式將藝術或者音樂喺生活入邊去俾聽眾或者俾觀眾咯。即係呢個就係我哋搞呢個相展嘅目的。 好啊，咁啊預祝你所有嘢都即係 我 schedule。 預祝我大賣係嘛？ 係啊，預祝啊，預祝定啊！ 你哋兩個先訂50隻得㗎。OK， 我而家去訂定燒豬添啊！ 係 啊， 係啊。 不過下年係 訂下呢個豬、啊。 你唔好介意佢凍就得啦，擺半年咁樣。 今日再次多謝 Tommy 何家明， 多謝你兩個 介紹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悔是否很普遍？谁敢拆穿活着是多讽刺？也许命运就是习惯被删走底线，将盔甲卸下，收起我的刺，无自觉的睡眠。了终的坚持，谁走到一切尽头，才就觉惊险。难关中要自救，人要自救，别到后悔时已太久。慢慢被剥断，若太迟觉醒，不得不放手。历史中早看透，人早看透，重复的过失。若再犯太荒谬，唯独心死了才会失救。太多盲目自问自答自己都。着是多急切，怕说堕落自暴自弃是否很丢脸？让声势变大，跟一切宣战。人在下高面前挣扎中怎拖延？来触碰生死尽头，才就觉疯癫。难关中要自救，人要自救，别到后悔时已太久。慢慢被剥断，若太迟觉醒，不得不放手。历史中早看透，人早看透，重复的过失，若再犯太荒谬。 才会参透。 听下有何家明的自救，就是这段最后充满力量的结尾。听日5点钟，音乐再见，拜拜。